呢次讲嘅系镜中魔眼。小芳喺自己嘅房里边对住块镜，好似以往咁喺度化紧妆。但系呢阵时，阿小芳总系觉得有啲人喺度睇住佢。于是佢就对住周围望咗一下，但系一个人都冇。小芳心入边越嚟越不安啦。终于，小芳唔敢再化妆啦，因为小芳发现镜里面的自己突然之间笑了，她渐渐地就变成红嫁衣了。相传红嫁衣是天上的仙女，因为爱上了凡人，在圣亲那天被玉皇大帝杀了，所以红嫁衣因为寿命不足，即将就魂飞魄散了。但是红嫁衣为了增加自己的寿命，他会叫那些含冤而死的厉鬼去帮助自己来杀人，每当杀一个人，红嫁衣的寿命就会增加1000年的了。你不要以为红嫁衣会放过那些帮助过他的鬼，不会，因为事后红嫁衣会杀死那些厉鬼，因为那些厉鬼可以令红嫁衣的法力大增，因此大家听到红嫁衣的名字就十分之惊，因为见过红嫁衣的人不是被红嫁衣吓死，就是被那些厉鬼所杀。这阵时，小芳见到有一个人一直跟住在她身后。小芳猛然回头，见到是一个女生。那个女生身穿着校服，那个是小芳学校毕业的学姐。这个学姐因为她男朋友喜欢了第二个，抛弃了她，十分之伤心，从而跳楼而死。恐怕这次小芳死定了。那隻雷鬼用力地捻住小芳的颈。这阵时小芳家门打开了。进来的是小芳的男朋友张庆。张庆入到来见到事情不妙，即刻拿出了自己祖传的宝贝铃链。只见他将铃链掉向了雷鬼。雷鬼掂到之后立即灰飞烟灭。这条铃链是用一个死去了万年的人的骨头，加上牛的眼泪造成的。拥有三个小骷髅骨的颈链，鬼是最怕死人的骨头的，而牛的眼泪就可以令人见到鬼的。女鬼虽然灰飞烟灭，但是红嫁衣绝对不会放过小芳的。于是她男朋友张庆就将条铃链送给了小芳，然后就帮她戴起了。之后她又带了小芳去北京，传说北京故宫闹鬼。不过小芳同张庆有灵链，所以他们准备就来故宫回一回那只红嫁衣了。12点渐渐来临，一群宫女在宫里面走来走去，杀人的地方惨叫连连，监狱里面不停有护卫走出来。终于红嫁衣出现了，他灵链的头发在风中飘舞，面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一只眼珠在红嫁衣的嘴里面不停地转动。红嫁衣没去理小芳，而是在这里伤心地喊着起身。原来红嫁衣是人家假扮的。小芳问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见那个人嘻嘻地笑了一声。这阵时天空是满天的烟花，张庆单膝跪落地，然后对着小芳说，小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芳惊喜地点了点头，而在张庆刚刚点到小芳的时候，张庆就变成了红嫁衣的样子，而其他的人全部变成一群宫女。红嫁衣死死地捉住小芳的手，很快很多白色的虫就从红嫁衣的手上边爬到去小芳的身上边，那些虫不停地在咬住小芳的肉，而那些虫一秒钟之后还会生出6-7只小虫的。就在小芳死去的一刹那，他见到成身都是血的张庆，躺在离他不远处的一个地方那里。